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最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他的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留下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落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惦你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涌，娇艳的水仙，我梦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也把歌也有春天。 Yeah.

笑意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，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雪中。多少英雄豪情，唯有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痴情换得一生美丽，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我独行，会经多少英雄 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

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

含苞待放无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一人荒摇曳在红尘中，一人荒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为我内心的寂寞，我又画一朵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呀，看着只许着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街中时空，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女人如花花似梦。 Thank you. 是想陪尽这一生，用一篇章我守的家乡，下子拿起枪奔赴边疆，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，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，天空依然阴霾，依然有各自在飞行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目的的爱情和生命，谁依然在想那前方一个方向，年轻的人们像是在白桦林，我孤身穿来在那个木屋，写上一站死在远方沙场，他默默来到那的白桦林，我也一串的每天守在那里， 不知

八九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白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的夏天，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，仿佛又看见你的脸。一夏天赶快飞，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，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陶醉，也不敢说忘记了也无所谓，一夏天赶快飞，我的爱人有点累，我有点醉，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，你赶快睡，轻轻靠着我的背。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回别，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，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。

直不在乎，却又不放手。我猜你更需要自由。我可以退一步，也可以往前走，看你心情颜色等候。 在一开始，我梦见一次，让一次，坚持一次，做一次美好日子，随风飘逝。美丽的、深刻的我们的故事，却变成了沉重负担，难以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